宇宙历八百年，新帝国历二年五月一号，一封急电送到了正朝着伊谢伦走廊进击的帝国军本部。 陛下，打扰您的圣安实在非常抱歉。根据刚刚进来的情报显示，前卫的比登费跟法兰两位指挥官已经跟敌人开战，陷入猛烈的战斗之中了。 为什么不等朕的抵达，擅自启开战端呢？比登费跟法兰两个人只知道夸饰他们的勇猛，根本不把朕的用兵策略放在眼里。反正一定又是阎威利搞的计策，把比登费他们拉进战斗之中，意图分断我军的战力，绝对错不了的。 虽然皇帝莱因哈特加速往伊谢伦方面的行军，然而这个时候黑色枪骑兵队跟法兰舰队已经败退，付出了大量的伤亡代价，退到了走廊之外。 战斗机损失86架。根据报告，卡特罗杰克罗希尔武长急救了1架，平安生还的样子。 敬我强悍的女儿。 5月2号，败残者的一群人终于跟皇帝莱因哈特的本队会合。黑色枪骑兵舰队总数15900艘的舰艇之中，丧失了6220艘，兵员总数198000名之中，战死了695700人。另外，法兰舰队方面，总数15200艘舰艇之中，丧失了8490艘，兵员总数185600名之中，有109450人不幸战死。不过最严重的还是，罗格兰王朝军第一次有一级上将战死在沙场上。 法兰居然战死了。比登费， 是。 这不像你会犯的错误，明明猜到可能是个陷阱，还不怕死的跳进去。本来是想能不能破那个陷阱，结果没有成功，这可连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功劳都没有了。 臣愚蠢，害死了战友，还损伤了陛下无数的兵力，臣实在无能至极。不论您如何惩罚罪臣，罪臣都没有怨言。 朕并不是在责备你，这至少比不像你会犯的失败来得好多了。不过今后你要以你的特色收复失地，法兰元帅应该也很期望你这么做才对。朕也打算以空前的觉悟跟阎威利一决胜负，你要助朕一臂之力。 是。 不是胜利就是死，是吗，陛下？ 错了，不是胜利或者是死，而是不是胜利就是更完全的胜利。 银河帝国军大本营在皇帝莱因哈特的名下公布亚达贝特·法兰的战死，并且追封他为元帅。这个消息传到了杨舰队之后，梅尔卡兹·弗桑而没有出席作战会议，代理出席的舒奈德胸前也带着丧章，坐在会议桌前。 穿着丧服的女人的确有一种特别的韵味啊。哼， 报告，我回来了。 辛苦你了，情况怎么样？ 照原先预定的计划，用500万个击雷封锁了走廊入口。 不眠不休一定把你累坏了，先到坦克床上补充一点睡眠吧。 不用，我不要紧，我还很年轻呢。 这个人呢，只要是准备打架的事儿，他是绝对不辞辛劳的。 哎， 我军在前哨战可以说是拿下了一个胜利，这么一来对帝国军的基本战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？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才对。这一次跟阿姆利兹雅或者巴米利安的情况不同，我居心不良地潜伏在洞穴当中，就算是皇帝也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地选择战场啊。 大军，庞大的兵力在确立战略层次上的优势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要因，但是在战术层次上而言就未必如此了。由于战场地形的关系，相反的也可能成为败因之一。 更何况是伊谢伦走廊，要怎么做才不至于造成散兵状态，这才是重点所在啊。 敌军好像铺设了积雷，封锁了走廊的入口的样子。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本来杨威利把我们引诱到走廊里面去，这是他找出的一条战术上的活路，不是吗？ 可能为了休息赚取时间吧，敌军只能全军投入作战，所以说他们不可能不休息持续地战下去，不是吗？ 既然这样，就不要让他们休息，继续发动猛攻。积雷封锁根本不是问题，导向性杰夫粒子是用来做什么的？像阿姆利兹亚会战的时候一样，用它在积雷区上开出一条路不就行了吗？ 情况跟阿姆利兹亚的时候并不相同，像伊谢伦走廊那么狭窄的地方，再加上用积雷封锁的话，我们的行动一定会受到更严重的限制的。 照你这么说，在那里穿个洞不就行了吗？ 如果我们用杰夫粒子在积雷区上开一个洞的话，那么埋伏的洋舰队就会将炮火往那里集中，等我们出动的时候就会受到他们的狙击，那么我们连回击的办法都没有，就被他们打倒了，你没想过吗？这些提案也不见得完全没有用。 罗塔尔深思熟虑的结果拟出一套作战方针向皇帝报告。 你的作战方针相当不错，只要一旦成功地侵入走廊之内，我军有敌军的七八倍之多，要消灭杨威利一党人已经十分的足够了。 既然陛下您同意，那我就把它转移成实际的作战，如果有任何不周的地方的话，还请陛下修正。 不，没关系，如果说以你的战法也得不到胜利的时候，朕会重新思考对付杨威利的办法。辛苦你了，下去吧。 是。我可没有偷工减料啊，米达。说起来还真奇怪，我希望皇帝得到最后胜利呢，还是不希望呢？ 我也认为没有什么应该修正的地方。 哦，能够让疾风之狼评定为合格，真是光荣啊！看样子我也可以当宇宙舰队的参谋了。 不，不行，你不可以来当我的幕僚。我跟皇帝不一样，我会嫉妒在我手底下那些有才能的部下的。 疾风之狼实在太谦虚了吧，要说全宇宙能够打赢我的用兵家的话，有皇帝陛下、杨威利、梅尔卡兹，另外还有一个人就是你了。不用跟其他两个人交战，算是我的运气好。 就你的论调来说的话，现今进入前五名的用兵高手之中，有过半数是在我们的阵营里面，能够为了共同互相协助的话，那么胜利自然是属于我们的了。哦，不要说了，罗塔尔，为什么我们两个要做这种好像隔着有什么内幕的对话？我实在是搞不懂。我记得以前我们两个都不需要谈这种事情的。 嗯，对，你说的非常有道理，难得的夜晚应该喝两杯好酒才对。怎么样，虽然比不上410年份的陈年好酒，不过我有460年份的白酒哦。 哦。 第二天5月3号6:30，银河帝国军在皇帝莱因哈特的亲自指挥之下，开始朝着伊谢伦走廊前进。一扫羽箭排除积雷障碍的帝国军先锋部队，是洛尔夫·奥图·布拉斯契所指挥的舰队。他花了大约半天的时间，在积雷区上开出了通路。同一天21点，成功入侵走廊的布拉斯契舰队，对等在那里的洋舰队射出最初的炮火。 射击。不要慌，把队伍分成130为单位的小集团散开，避开敌军的集中炮火，不准退后，会碰到积雷啊！ 指挥官， 忍耐一点，这是作战之一。 进入第二阶段，发射导向性杰夫粒子。 点火。 同时五个地方， 对于已经少于20,000艘的洋舰队来说，同时要压制五个入侵路线是不可能的。虽然说出入口狭窄不会有兵力之差的问题，但是对于消耗的回复力之差已经明显呈现出来了，而且这五个地方还只是假象而已。在2个小时激战之后，帝国军的本队从最初布拉斯器所开的通路侵入走廊之内，确保住走廊内作为桥头堡的要冲。 发现舰艇，敌军旗舰伯伦希尔。啊！ 皇帝驾临了，花束准备好了没有？ 好了， 射击！ 射得太猛了，快点站起来，敌军那边应该更加混乱才对，先下手为强。 这是在皇帝的御前，不能露出混乱的样子，重新摆好阵型。很好，左翼后退，中间还有右翼部队前进。 米达的意图在于利用左翼的后退将敌军的前卫引进来，同时中间跟右翼以反时钟方向掉过头去，直接攻击敌军的左侧部位。如果成功的话，疾风之狼果然不愧为快很准的用兵高手。但是这个时候部队的行动无法联动，通讯机也谈不上完备，而且没有充足的空间供庞大的兵力自由行动。 射击！ 看来被擢升为元帅或宇宙舰队总司令的这段期间，我战斗指挥的直觉也变得比较迟钝了，居然想得出这种我军跟不过来的战法。陛下， 米达离开总旗舰伯伦希尔，转乘到自己的旗舰人狼，往最前线的战窝前去。 疾风之狼，疾风之狼到最前线来了！ 拜爷来出击。 是。 敌军目前有6000艘左右的部队离开本队，往侧面移动当中。 很好，他们想做半包围吗？雅典波罗还有多少兵力？ 4600到4700左右。 真的碰上的话，会因为数量而输掉的。 好，就让他们瞧瞧我们舰队最拿手的招数。 集中一点炮击？ 不是。啊？假装逃走。 我认为这是个陷阱。他想把我们诱入跟敌军本队之间，夹击我们。 就算是真的，在这里退后的话，大局也不会有任何变化，应该前进追击才对。 可是， 不用担心，如果真的中计的话，那就中计好了。司令官会想出更好的策略来的。 不管什么飞弹都好，全部发射出去，把他们歼灭。 长距离炮齐发，不要靠近米达的舰队。 前卫部队往10点钟方向移动。 不行，这会被歼灭掉的，快点退后。 魔术师居然这样玩弄拜耶兰， 不过角色还是不对吧？既然这样，就不间断地持续投入兵力，强迫杨舰队连续作战。现在只能用累积疲劳跟损伤来对付他了。一边交战，一边重新编队，把舰队分成以机动力中心的部队，以及重视火力的部队，分成这两种，以1000艘为单位重新编队，使战局的情况逐次的投入，持续维持战线。补给舰跟医护船也要一起动起来，把前线跟后方的兵站做有机的结合。 战况依然是我方占优势，但是敌军的战线也没有垮。 不愧是疾风之狼啊，他的用兵虽然不炫耀奇特，不过不是一般凡将能做得到的。 结果变成一群散兵，真是太难看了。 战线呈现焦灼状态。第二天5月6号，杨威利采纳梅尔卡兹的献策，摆出新的攻势。杨本身跟梅尔卡兹还有雅典波罗相继对帝国军的左翼部队发动攻击。 左翼部队因为地形的关系宽度变窄了，落入在敌军的集中炮火之下，只会一一被击破罢了。照这样下去会被切断崩溃，最后导致全军的战线都崩坏的。 没办法，把主力向左翼移过去。 好，攻击。我的光辉灿烂的皇帝，要把它葬得更光辉灿烂点。 敌军的伏兵逼近伯伦希尔。 糟了，保护皇帝陛下。可恶， 原本马里诺准将的奇袭部队数量就比史坦梅兹舰队差了很多。交战不到30分钟的时间，马里诺的部队就出现40%的损害。 大家再撑一下，照将把战线往右边移动，再一步就能够把敌军部队歼灭。攻击千万不要松懈， 敌军主力以密集队形攻过来了。 什么？全力迎击。 射击， 射击。 指挥官您的左脚已经完全被压碎了。 你的报告总是这么的正确，托你的福让我度过好几次险境。不过这一次好像真的没救了，你伤得怎么样？我连参谋长，格雷西， 史坦梅兹舰被击沉了。 史坦梅兹有没有逃出来？ 属下马上就去确认，皇帝陛下。 史坦梅兹的司令部唯一的生还者是马克古拉夫少将，报告司令官的战死消息花了3分钟时间。 马林伯爵小姐。 是，陛下。 朕命你为第二代大本营的幕僚总监，希望你代替史坦梅兹在一旁辅佐朕。 可是陛下，我…… 哦，我知道，的确你连指挥一兵一卒的经验都没有，但是指挥士兵作战是前线的指挥官们，而指挥他们的是朕。你只要在一旁提醒朕，给朕进言就行了。有谁敢对皇帝的人事任命唱反调呢？这个时候，帝国军陷入意想不到的苦战之中，尤其是史坦梅兹舰队的司令部遭到全灭，无法有统一的行动，造成帝国军指挥系统的混乱，使得帝国军面临了战线崩坏的危机。 难道说我要跟这个人在这里终此一生吗？这倒还好， 但是把巴特豪瑟叫过来。 亚雷桑迪·巴特豪瑟少将指挥的舰队有2400艘，罗塔尔将用少数的兵力来改变战局的局面，于是将这个部队投入， 让巴特豪瑟的部队在敌军右侧并行，发动炮火攻击，趁敌军进击迟钝的时候，请陛下您暂时退到后面去吧。 朕才不可能后退，朕拥有敌军数倍的大军，为什么一定要退到后面去？ 如果您退后的话，敌军主力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一定会向前攻过来的。这么一来，可以把敌军引进纵深阵里面，以兵力之差包围歼灭他们也是很有可能的。 好吧， 但是帝国军各部队的联动速度并没有达到罗塔尔的期待，由于伯伦希尔退后所产生出来的空间，洋舰队比帝国军的脚步更快，早一步就把舰队开进来补上这个位置。 报告，敌军舰队攻过来了。 什么？护卫舰队巩固防卫， 下边 有了，就是这个办法。罗塔尔，拨角30度，朝2点钟方向集中火线，在敌军舰列开出洞之后，往那里逼进去进行攻击。 莱因哈特在瞬间看出了敌军维持舰列的关键所在，于是集中炮火攻击那一列。 值得夸赞的，我的皇帝。 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知道杨威利一定会发动猛攻的，巴米利恩会战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，如果他不直接跟朕对决的话，他是绝对不可能把朕给打倒的。朕是 报告，杨舰队撤退了。 5月16号13点40分，皇帝莱因哈特命令全军暂时退后。 洋舰队利用走廊的地形特色所拥有的优势，在做梦都想不到的帝国军雄厚战略之前逐渐崩坏了。 但是这个时候，帝国军内部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下一集《银河英雄传说》《回廊之战》下集，《大清争中幕》，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。